第63集。 怎么了？ 赵斌吃午饭的时候实在有点忍不住问周璐， 你们看我都什么眼神啊？ 没什么眼神啊。 周璐低头扒饭。 哎，你是真转性了还是刚回来心情好啊？ 赵斌忍不住笑。 简而有之吧，去一趟西藏有很多新的想法了。 切，人间最后一寸净土，接受了心灵洗礼。 赵斌笑而不语。这件事后来传到了急诊科周主任耳朵里，周主任出去开会又忍不住跟其他院领导嘀咕，说赵斌去一趟西藏得到了灵魂升华，责任心、工作态度等得到了全方位提升。于是赵斌被莫名其妙地安排了援藏表彰大会发言任务。赵斌在10月中旬的援藏工作表彰大会上代表援藏队医务人员发言。表彰大会是面向全院召开的，由于院长、各科室主任等都要参加，每个科都安排了人去会场凑数，实习生、没上临床的研究生都被当作壮丁派了过去。罗明瑶大概是唯一自愿参加的被凑数人员。赵斌的演讲很精彩，没有太多政治性的口号。他收集的照片很多，拉萨市人民医院的、双湖县医院的、双湖县下面乡镇卫生所的、藏民居所的都有。赵斌简单的讲述西藏的环境、各地的医疗和生活条件，说起在西藏时经历过的高原反应、寒冷、强紫外线，然后一个个病例展示出来，他们救不回来的高血压猝死病人，他忽略了的肺栓塞病人，还有他们成功诊断救治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，在家里发作哮喘的小姑娘。 我想象中的西藏和我实际工作的西藏完全不一样，对于没有去过的人或者是短暂的去旅行的人来说也许是圣地，但是对于病人来说可能就要用到地狱来形容。每一个病人来到我面前都是一次挑战。在这里，在我们全国排名前10的医院里面，我们有先进的检查设备，在那里我们所能依靠的就只有自己的经验，少问一句话就可能会错过一个重要线索，少思考一个可能性就可能会耽误疾病的诊治。我去的时候带着满心的骄傲，回来的时候只剩下卑微无力。我们能做的真的太少了，我有过自责，有过懊悔，有过茫然，但疾病不允许你停下脚步，生命不会等你幡然醒悟。至今为止我甚至都还没有想明白我能做什么，没有明白医生这个职业的意义。只有一点我清楚了，每一个病人都需要去倾听，都需要去关注，需要我们用全部的耐心去检查，尽我所能不要去追悔。既然选择了做战士，那就顽强地战斗下去。看到这些治疗成功的病人，他们所露出的笑脸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 会场的人为他的话热情鼓掌，罗明瑶看着台上的男人认真而激动地为他鼓掌，为他感到万分骄傲。赵斌这次除了做代表发言，还得了一个优秀队员的表彰，额外多了1000块钱的奖励。拿到奖励以后，他当天就请罗明瑶和他一起吃饭，并说要带罗明瑶一起买东西。吃饭之前，赵斌带他去宜家逛家具，还问他有没有喜欢的沙发。罗明瑶一头雾水， 你要换沙发吗？ 他认真地看了，最后指着一款1400的双人沙发说颜色好看。赵斌过去坐了坐沙发，然后招手让他过来 试一试。 罗明瑶左右看了一下，还好是工作日人不多，他有些扭捏地走了过去。赵斌看得好笑，一把将人拉下来和自己并排坐在一起。 怎么样？ 好像还可以吧。 罗明瑶用手戳了戳下面的垫子， 挺舒服的。 不觉得靠背有点矮了吗？ 赵斌往后靠了靠，沙发靠背只到肩膀，他又让身体往下滑了一点，继续说： 你躺下来感受一下，深度够了，其实这个高度睡觉也可以，不过腰上估计要多垫一个垫子。 罗明瑶随着他的动作也滑下来一点躺下， 赵斌悄悄地握住他的手，带着点得意的笑容。 就这个吧。 赵斌最后拍板说，于是结账，预定时间送货。罗明瑶看着他写下的地址，不是医院旁边的街道，便问道， 这是要送去哪里啊？ 赵斌不停笔，只笑着说， 待会儿就带你去。 在宜家附近吃了晚饭之后，赵斌带他到了新买的房子，开门开灯，空荡荡的房间里回荡着两个人的声音。 赵老师，是你买的房子呀？ 罗明瑶路上就猜到了，忍不住为他高兴。赵斌指了指客厅， 沙发放这里，眼光真好，颜色正合适。 他走过去揽住罗明瑶的肩说， 我选的是后天白天收货，以后我们就坐在这里一起看电视。房子小，我准备饭桌和书桌兼用了，到时候就摆在这里，到时候饭桌也让你来帮忙选。 罗明瑶忍不住笑了起来， 桌上配个花瓶吧，再插上几枝花。 赵斌抱住他，揉了揉他的头， 怎么了？上次玫瑰红就很舒服。 罗明瑶红了脸，挣扎开来，不想理他。赵斌由着他跑到一边去，继续说， 客厅里面除了双人沙发跟电视，不准备放太多东西，其他墙面都可以做书架，既可以放书也可以放摆件。 罗明瑶好半天才缓过害羞的劲儿，又跟着赵斌走进卧室。 这里放衣柜，应该能够收我们两个的衣服。 我们两个人？ 罗明瑶结结巴巴地问着。 我们两个人。 赵斌一把搂住了人。 以后呢，这里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家了，喜欢吗？ 罗明瑶看着他说不出话来，只突然抬手搂住赵斌的脖子，凑过去吻上了赵斌的唇。赵斌艳足地抚摸着罗明瑶的背，两个人双腿交缠在一起，相互摩挲着。 赵老师。 罗明瑶从他的怀里挣出来，抬头对他说， 哎，赵老师，进门玄关那里必须买鞋柜。 赵斌懒洋洋地说， 鞋柜上面呢还能放个花瓶，每天可以换一枝花。没想到你这么喜欢花。 罗明瑶忍不住捶了他一下， 赵老师你别说了。 赵斌胸膛震动，发出轻笑，那声音笑得罗明瑶耳朵都痒酥酥的，又红了脸趴下来躺在他怀里。 桌子还是原木色好看，可以配上木地板的颜色。 罗明瑶想了想又说， 花瓶的话买一个白色的瓷瓶，吃饭一张桌布，工作一张， 都你来选。 赵斌低头吻了吻他的头发， 我呢只想以后坐在你旁边，吃饭的时候呢一张嘴你就喂一口给我。 想着想着他又笑了起来。 下班回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一起走，晚上睡得早的催睡得晚的，聊会儿天然后道个晚安。 罗明瑶在他怀里低低地嗯了一声，带着点睡意。赵斌也困了，呼吸渐缓，在睡觉之前他感到怀里的人稍微动了动，在他耳边轻轻地说道， 晚安赵老师。 赵斌轻轻笑了一下，沉沉睡去。虽然两个人现在心意相通，但实际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。急诊科是最忙的科室，赵斌忙起来的时候一天难得见到人。罗明瑶也要跑实验室，跑药物实验，跑老板门诊和杂事，一个星期也就能在一起吃个饭。就这样忙碌着，时间就到了年底。黄伯怀又兴致冲冲地来约罗明瑶参加铁三角新年聚会。罗明瑶答应了之后，又接到朱珍珍的电话，预告他今年黄伯怀已经脱单成功，这么着急组织聚会就是为了炫耀女朋友。朱珍珍顺便关心了一下罗明瑶和赵斌的感情，得知两个人感情稳定，便强烈要求罗明瑶带上赵斌来参加聚会。 这 罗明瑶有点为难， 这不太好吧？